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若诸有学，即正妙明，圣妙意义。我于彼时念独个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嗱，咁啊，上来咧，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咗现实身，咁今日开始讲念独个身开始。我若诸有学，你有学咧，即仲要学乜叫有学啊？又讲呢个凡夫为中起行，我若诸有学。寂静的妙明，寂静呢就是说他喜欢这个寂静的地方，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呢在山上修行，你喜欢在这个闹市里面会寂静。妙明就是他从这个修定之中呢有一种智慧发生，那么他就妙明，也都可以说这个寂静呢属于这个定，这个定的妙明属于这个智慧，寂静属于这个止，妙明这个观，即是这句经文呢，寂静妙明呢，就是定位不二，是止观相修。圣妙意义，圣妙即是殊胜的妙理，亦即是系咧所谓四谛法之中啊，属于呢个小乘法，佢就断咗呢个见思烦恼。圣妙意义，圣妙指呢个真谛嘅道理。因为小乘人所证最高最高罗汉境界咧，就系、是、在呢个真谛度去得到证到一个清妙。嗱，现缘咧就系话佢虽然呢个真谛理系得到开始咧系现前，嗱缘咧即系未成十足咁解，只系在呢个定中佢先至见到。如果出咗定咧，先未必见得到。咁啊，虽然佢有功夫咧，做人道家。在呢個定中只得見，好似乜？好似雙子見，好似鏡中嘅影，水中嘅月，只係咧你睇到，但係你唔可以用個手咧去捉到佢嘅。咁佢家收到咧呢、這個殊勝，呢、這個真諦理嘅妙境，雖則係現前，但係咧佢未曾圓滿，入定就見到，出定你就見唔到嘅。佢話我，佢既然佢仲要收到未曾圓滿啦，就要。做佢咯，所以我先俾錢捐入，就揾到我喺呢個死人嘅面前，就現獨覺身啊！獨覺咧，佢就唔立呢個位次嘅，一正正到呢個獨覺位，就唔同呢個小乘嘅聲聞，聲聞有呢個初二三四果呢個位次。咁啊，獨覺人咧，雖然佢都係小乘中之一，最多係勝呢個中乘嘅啫，但佢始終都係咧由凡夫修行。一正就知道呢個獨覺位，有乜獨覺？其實咧有嗰個就圓覺，下面有講噶啦。一個就獨覺，一個就圓覺。獨覺咧就是、自己獨自一個人修行，主要就係唔同嘅咧，就出無佛世。佢出世嗰陣時，修學嗰陣時，佛應該去咗世噶啦，即係出無佛世，佢見唔到佛，佢圓唔到佛，問題開始，或者跟佛出家，但係佢縮身有廣大嘅善根啦。他自己咧喺呢個水邊臨下靜坐修行，咁我點修法呢？佢哋觀一切法都係無常，所謂春觀百花開，秋觀黃葉落啊！嗱，咁啲花春季就開，到到秋季咧，好多嗰啲花果咧都漸漸落葉噶啦。咁唔得啦，世間法一切都係無常，唔係永恆不變。嗱，咁既然咧係無常。當然佢就唔會住足於呢個境界，住足於呢個外邊境界，俾外邊人轉咗去，所以佢就自己就獨自咧，好似修行，咁啊結果咧佢就成道啦，咁啊佢就獨覺，即係獨自一個人，自己都去修行，遇到佛在世咧就唔同啦，佢遇到冇佛世出世，所以咧之後咧唔親近到佛，就自己靠縮身嘅智慧啊，獨自一個人。修行亦都獨自一個人覺悟咁嘅現呢個獨個身咧，就以為説法嗱咁啊所説嘅都係呢個四諦法嚟喺上邊講，或者係呢個十二因緣法嘅咁嚟為其説法，就令其解脱，即係令佢得到咧出世嘅解脱，就證到呢個獨覺嘅位置。 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性性，性了二缘，我之彼此与缘过身，以为是分别的成就。嗱，呢一段咧就系缘过，就头先入边就独过，就出无佛世。嗱，缘过咧就出有佛世，佢就比个善根又好啲啦。唔单话佢遇到佛咧，仲听到佛咧闻法所闻嘅咩叫十二缘，即系十二因缘。即系我若诸有学，就佢呢个从凡夫为中嘅修行。他就斷了這個十二種因緣，所謂三世的流轉或業苦都斷了，所以證到這個緣覺為斷，就是指這個止故的力量斷了這個十種因緣。但十種因緣呢，我們有所計的無名外取三煩惱，行有二之熟之道，從識至道至道死，七之共性一苦道。我第一個就講無明，無明咧即係無所明瞭。從佛經裏面講咧，我哋一念迷，嗰啲煩惱就起啦。有煩惱就係遮咗我哋自己個智慧嘅心光，所以對一切事、一切理、因果各方面都唔明白，咁就叫做無明。嗱，咁無明咧就唔係呢個法相嚟噶。是一念咧唔覺先至有嘅，即係唔可以攞出嚟俾人睇。嗱，呢啲叫做無明啦。咁啊，從前有個法師好講機，佢就好叻嘅，又係講到啲地方係無明，無明咁講咧。咁啊，聽眾有佢講啊，佢話法師，佢話我唔係幾懂乜叫做無明啊，可唔可以俾我睇啊？咁呢個法師都成日聰明，當然佢講機都有翻咁上下噶啦，佢知道嗰啲聽眾咧有咩心態嘅問題，知道呢個人都係故意捣蛋嘅啊。故意考自己嘅，咁佢就唔聲，停咗好耐。咁呢個人就發師啊，我問你乜嘢叫做無明，可唔可以俾你睇下？我已經頭先問過你一次噶啦，得閒你唔出聲，我再問你，或者你冇聽到啦。但呢個發師咧，佢又唔出聲，又係咁閉埋隻眼，好似打坐，又唔講，又唔理。啊，咁呢個人咧，第三次又問個發師啊。咩叫做無明啊？咁啊，法師又唔聲，又係咁坐喺度。到第四次咧，發火氣啦。佢法師啊，你耳聾㗎？我問咗你三次㗎啦，你都冇反應。咁啊，暗沉沉。嗱，法師開心啦，佢嗱，咁咩叫做無明咧？你家就叫做無明啦。呢個無係個煩惱火嚟嘅。佢哋問咗我三次，我都冇答你。我知道你第四次一定會發火嘅。嗰啲就咪叫做無明咯，呢啲無明嗰啲睇唔到嘅，係你個心法心理嚟嘅，係唔可以攞出嚟嗱，係無明一定係點樣你睇到嘅，話明嘅無明係無所明了，係一念不覺迷咗呢個智慧心光，然後先知真係呢個無明。由呢個無明咧，第二佢哋緣行，行咧就係造作，無明係煩惱。我哋佛經講話惑業苦，惑就係煩惱，業就係造作，就先至受呢個生死痛苦六道輪迴。嗱，無明緣行，行咧就係呢個動作啦，或者你做到呢個事業都好啲，生喺呢個好嘅地方。如果做到呢個惡業咧，就生在呢個三惡道受苦啦。咁啊，佢就行無明緣行咧，有呢個無明，你一定有呢個行動造罪業，所謂善惡唔同嘅啫。咁呢兩樣咧係屬於過去個煩惱無明同埋行過去個煩惱。行完識，識咧就第八阿賴耶識啦，就係受生最先入去嘅，佢就係呢個識啦，就係我哋宿生咧有好多個種子，所以一切嘅善惡種子都含藏喺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邊，所以含呢、這個第八識咧叫做含藏識，含藏一切嘅善惡種子咧。作為未來受生咧一種嘅指引，所以《白色規矩》仲裏面講啊，都話去後來先嚟作主翁。嗱，加去後，即係人雖然走咗都喎，但係仲有呢個第八色存在啊。所以我哋話咧，信因果唔係話咧永恆不變嘅。我哋今生做人，來世未必做人，因為你所做嘅業力咧，你得唔翻你嘅人生，可能地獄。惡鬼畜生落到邊一途咧？邊一條路咧？就隨你嘅業定啦，就肯定係墮落咁滯噶啦。嗱，咁如果你做到善業咧， 物上生個天堂或者佛光，由你嘅善業所感，好似話念佛啊，你啊參禪啊，或者佛中持咒啊，種種佛法都係好嘅。你一心一意專入嘅一門心修行咧，總有成功之一日。咁呢個白色籌款啲咁嘅善惡對受生，嗱加個無名以下同色咧，就當然就從我哋凡夫為中講啦。就六道轮转，所以我哋入父母个胞胎咧，最先就系我哋个第八阿赖耶识而嚟嘅。嗱，识完就明识，呢个系明识咧，我哋入咗胎之后，咁冇胎个地方咧，即系母亲已经怀咗胎啦。当然呢啲问题咧，系佢自己先至知嘅啫，佢知道系啊，我怀咗胎啦，但系外人仲睇唔到嘅，佢仲未曾明显嘅。咁呢个系明识咧，佢但有其明。明就讲到你个心，就系、佢入咗胎之后啊，父精母血和合起嚟咧，好似咧一堆咧软肉啊，即系滑潺潺咁嘅。嗰阵时个心变成现情，但有其明嗱色咧，就系父母嘅精血，咁你就识啦。所以呢个明色咧，就说明已经入咗胎，但系未曾咧成一个人嘅形。佢母親只有知道自己係懷咗胎，但外人仲明顯睇唔到嘅，咁亦佢就明識。嗱，明識就原六入，就係佢呢個胎咧，一個禮拜轉一轉，經過幾個禮拜之後咧，呢、這個小朋友啊，漸漸咧成為一個細路仔喺我母胎嗰度啦，即係漸漸呢個胎咧長大啦，有咗呢個六根，即係眼耳鼻舌身意，雖然唔係好明顯啊，但佢都已經咧。開始咧，初初形成啦。咁啊，呢個六入咧，因為六根啊有呢個吸入六塵嘅功能。嗱，我哋眼家見到係色，耳仔聽到係音聲，我哋嘅鼻聞到嘅就香臭，我哋嘅嘴嗰條你所嚐到嘅酸甜苦辣嘅味道，我哋嘅身咧就可以吸入呢個冷暖濕滑。天熱我哋先會除衫，天凍。我哋先会加衣服，呢个力速啦，身地速嗱，咁最后呢个意咧，就系、呢个法吸呢个法尘，即系前五尘藉落去影子，都系响呢个异地之中啊。嗱，咁啊六根就有呢个吸入色声香味触法呢个六尘，所以咧呢啲地方就叫六根，就叫六入，即系六根有呢个吸入六尘境嘅功能，所以咁就叫做六入。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咁咪開始有接觸，佢就冇咩啦嚇，所謂貪念嘅，觸完就受，觸到你話跟住就叫做受，受咗就領受，就係、變人咧稍微轉轉大嗰啲啦，或者咧係四五歲，或者五六歲，佢同啲外境咧漸漸大個啦，睇到邊樣好嘅，佢就會攞；睇到邊樣唔好嘅咧，佢就未必都中意，有種感受。速而受，受完愛，嗱愛咧就比較大啲啦，即可能咧係十歲或者以上，或者八九歲都得噶啦。咁睇到嗰樣嘢啦嚇，佢覺得係好嘅，認為感受得好嘅，佢就要攞即係取啦，即係一定要想盡辦法，想盡佢個心思要去攞嗰啲嘢。如果攞唔到咧，佢就扭計啦。所以速受受完愛，愛完取。嗱，取就原有啊，有咧就造業佢哋有，即係話佢如果咧攞唔到，佢就靜靜喺度偷啊，或者佢呃佢騙啊，佢都做到噶啦。咁因此咪有罪孽就是啦。有就原呢、這個就有原生，即係有呢個罪孽，就一定將來要受生。受生咧做人又好，做畜生又好，就受生。你有呢個生，你一定有呢個老病死種種嘅痛苦，咁所以咧呢、這個無念行呢兩樣咧， 就講佢過去嘅煩惱，色、名色、六入、畜、受呢五個名詞咧，屬於現在所受呢個果報。能愛用取呢兩種咧，就係現在現世啲做人所起嘅煩惱，樣樣都愛，樣樣都攞，有愛又攞，咁啊現在出嘅煩惱由呢、這個。爱同埋取就有啦，有就即系有生有死，知道老病，总之个痛苦。而是十二因缘咧，就系讲啊，所谓三世流转，都系离开呢个惑业苦即系烦恼业障同埋痛苦。嗱，我哋正在做受造人，受紧生老病死痛苦嘅时候啊，佢又做罪业，就作为呢个未来。受生的因，咁即系佢下一生嚟讲人嗰阵时咧，佢又做罪业，咁啊而是咧下一生下一生咧源源不断，源源不断，所以话生死轮回无有停止，就系咁嘅意思。都离唔开呢个十二种嘅因缘所生，所以咁啊净讲呢个流转门，有呢个生死嘅流转，都系呢十二种嘅法门。嗱，咁有一種叫咧係幻滅門，幻滅門咧就係講呢個十二緣國中呢個緣國行者咧，佢哋明白到有無量緣行，至到最後嘅老病死苦係三世輪轉咧呢個幻滅苦嚟嘅。咁佢家人明白到一切嘅過患都係從呢個無明開始，如果冇咗呢個無明咧，有啲通通都冇噶啦。跟住佢就專心一意咁自己反觀自己修行，突然間斷咗呢個無明。當然佢由佛開示佢就修行，突然間呢個無明斷咗，既然無明斷就唔會有呢個行佢做罪業，冇呢個罪業就唔會有呢個色音入胎，亦都唔會漸漸長大成人出世又愛又取，於是咧就三世嘅輪轉啦。從此一斷就永斷，咁就叫做幻滅門。嗱，咁啊，圓覺嘅行者啊，佢出有佛世，佢嗰陣好彩，佢出世嘅時候咧，佢再生嘅時候啊，係遇到有佛出世，遇到有佛咧，係教化眾生，佢有機會親近佛，聞佛呢個十二因緣法，所以逆順觀察咧，得以啊了生脱死。咁就佢就斷啦，即係斷咗呢個十二因緣，無緣斷，一切都斷啦。個緣斷就聖性嘅緣斷，即係十二因緣斷咗，無緣就冇啦，生老病死都冇啦。所以呢個殊勝個種嘅真諦無生嘅空理咧，就得以圓個緣斷聖性，即係十二因緣斷。咁啊出世呢個無心嘅殊勝之理咧，就得以現前個圓斷嘅聖性。聖妙就係現緣，聖妙即係殊勝嘅妙理咧，即係真空個道理啊，超勝於呢個世間，所以咁佢哋聖妙。現緣咧雖然係現前，但係未曾咧係圓滿，就好似入定嗰陣時咧，就好似見得好清楚，但出定嘅時候咧。仍然未曾咧見得清楚啊！即係好似水中嘅月鏡入邊影像係可見，唔可以撈得上手來攞嘅，咁就叫做咧現未完咧。咁既然佢未曾圓滿，所證呢個真諦空理未曾到境到家，咁即係仲要學啦。所以觀音菩薩做呢個時候咧，咁我之彼前，我就係響呢個十二因緣。而第二唔同呢位圓覺行者咧，我哋驗呢個圓覺身，即係以為説法，為佢説呢個咧點樣斷呢個十二因緣法，而證到呢個出世嘅真空妙理，就令其解脱，令佢得到咧係解脱呢個三界嘅見思煩惱生死，我令其解脱。佢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聖性現緣，我之彼前是聲聞身，而為説法裏嘅聖藏。嗱，呢一段經文咧，就係現啊，所謂四聖身裏邊啦，係現呢個聲聞身。 個藥醫有學，你有學咧就同呢個越國獨國就唔同啦。越國獨國由凡夫修行到一證，或者先到獨國，或者等呢個越國，於其中間咧冇呢個階級嘅分別嘅，冇呢個階級嘅先後次序。嗱咁啊，聲聞咧就有啦，所以叫做有學就係嘛，初果、二果、三果，到咧。第四果咧，先叫做無學。佢就初果、二果、三果嘅時候咧，一級一級咁嘅上，由初果衰頭換，至到二果先頭行。二果先頭行，再轉到三果阿羅行。而呢個三個位次咧，都係一級一級咁嘅上，好似讀書咁嘅，一班、二班、三班一級咁上，有佢呢個位次，有佢呢個階級，咁就叫做有學。得四帝空，四帝咧，相信我都講過啦，就個苦集熱道。嗱，苦咧係我哋眾生嘅果，所謂咧生老病死啊，都係痛苦嘅，屬呢個果。果就離唔開呢個因，因就係集帝，集嘅即係積積埋埋，好多好多嗰啲貪嗔痴慢疑，我見咧集到啊，共高啊，呢啲種種嘅煩惱就做罪業。因此咧，先至咧流轉呢個三界生死，所以苦集二道咧，就呢個三界嘅因果嚟嘅。嗱，咁啊滅，你想脱離、免除呢個生死嘅痛苦，就要咧斷咗呢個煩惱嘅集帝。你想斷呢個煩惱嘅集帝咧，你就要證到呢個出世嘅不生不滅小乘涅槃。所以第三個滅，嗱你想證到呢個出世小乘嘅空理涅槃，一定要修道。例如小乘人咧，三十七道品啊，五停三觀啊，啊總上念、別上念啊，啲屬於修呢個小乘法。咁啊，由修呢個道帝，就證到呢個滅帝，就出世翻嘅因果。既然得到出世嘅滅帝啊，真空理體現前。咁就變咗呢個世間嘅因果就苦集二帝咧，亦都斷啦。咁就叫做四帝。嗱，空咧，就係呢個四帝化啊，都係呢個因而所生化。想斷苦就要斷集帝，想斷苦集就要修呢個正呢個滅帝不生不滅。想正滅帝一定要修呢個道帝。咁完全呢個苦集滅到四帝咧，咁有佢呢個連環嘅關係。即係有呢樣就冇嗰樣，有苦集嗰陣時就冇呢個滅道，要修行呢個滅道先可以斷呢個苦集而帝。如是咧，都係一樣生，第一樣滅，亦有呢個生滅啊。所以結果咧，凡係因緣嘅生法都係空嘅。如果對上天嚟講咧，好似圓覺啊、菩薩位咧，就比佢呢個境界就高好多啦。等你升到圓覺、獨覺。菩薩位次咧，既然佢境界高咗，當然呢個四帝法就空咗啦，冇咗呢個四帝小乘法啦，所以佢就得四帝空。呢四帝空就只要就斷咗呢個見道，斷咗呢個見惑煩惱，三界見思二惑之中咧，佢就斷咗呢個見惑煩惱，就見到呢個四帝個空理，就修道入滅。頭先我哋講過啦，你想斷呢個苦集二帝，一定要修道先至入滅可以斷。修道就修所咁講嘅三十道品啊，或者係總上念、別上念啊、五停三觀啊，呢啲都係屬於咧小乘人所修嘅道法。咁啊，修道由修道先至可以證入出世嘅不生不滅嘅涅槃，會入滅啊，入到呢個出世嘅。不生不滅的真諦涅槃和修道入滅，聖聖的現緣，聖聖呢就屬於這個滅諦，因為滅諦呢就是成殊勝過世間各種的執著，勝過世間的凡夫，證到這個出世小乘阿羅漢果呢，是勝過這個出世的生死凡夫，所以稱為他聖聖聖，即是殊勝之聖啊，就是講呢個正小乘嘅真諦空理，斷呢個見思煩惱。 能夠斷咗呢個三界嘅分別生死，唔再落呢個三界受呢個生死苦，佢係呢個三界裏邊嘅聖人，所以咁啊證到呢個殊勝之真空理體，證到出世嘅不生不滅嘅靈魂，咁佢哋聲稱現緣咧就雖然現前，可是咧佢其實究竟圓滿，即係在定中佢就見得好清楚，出定就見唔到啦，亦都好似咧水中月、鏡中像一樣，可見而唔可以攞嘅。因為佢未曾圓滿啊，所以觀音菩薩咧就現身到佢啦。佢話：我之彼時，我哋在呢個時候咧，我哋現身而呢個同類身啊，嚟現聲聞身家所度到呢個聲聞人啊嘛，所以佢現呢個聲聞身咧，就現呢個同類身。佢突然一累啦，咁咪好教化佢啦。就好似我上次講觀音菩薩圓通話，觀音菩薩問你哋，究竟係話觀音菩薩係男人定抑或女人咧？我哋成咗佛就冇呢個男女相嘅，亦即一句話就大丈夫相。咁以舊時嗰啲禮教啊咁深嚴，女子要三步不識閨門，先至咪叫做好女仔嘅。咁啊，點樣教化佢咧？要大丈夫身，所以觀音菩薩是個女子身。在唐代以後啊，大體上嘅觀音菩薩嘅佛像咧，都係女人身嘅。咁啊，大家就係女人啦，就可以穿房入舍啊，嚟去接引佢，去化度佢，亦都説明觀音菩薩咧對呢個女人咧係特別慈悲，亦都明白到女人咧特別嘅孽障重，所以女人身咧度啲女人。信佛修行了生脱死，所以佢现声闻身都系一样，佢系度呢个声闻人，现呢个声闻身啦。啊，所谓声闻咧，系以佛音声就令一切闻咁叫做声闻，因为佛在世嘅时候，佢用个嘴到处讲经说法，但系咧经典咧当时就冇嘅，喺后来佛死之后咧，诸大弟子经过几次嘅结集。先至成呢個經典，你有問到我哋中國，翻入我哋中國文，我哋先可以有機會咧，係受持讀誦，係依法修行。所以個文聲聞咧，聲就係佛説法嘅音聲，聞就係佢啲弟子或者佢啲學生咧，係親近佛、聽聞佛呢個説法嘅音聲，因此而得以修行正道，咁就叫做聲聞啦。有從啲地方咧，我哋明白到凡嘅佛法都係好嘅。總之有法師講經，唔論佢係大法師、小法師，或者係男法師、女法師，總之佢所講嘅一個原則就係正知正見。佢講多幾句或者講少幾句呢、這個保持溫詞，最緊要嘅正知正見，唔可以有半點嘅歪曲偏斜。咁呢一個講經嘅人咧，原來佢係在家居士又好，出家人又好，我哋都要去親近，都要去聽佢講經。你有機會聽經咧，係一件好大福報嘅事嚟嘅。所以古特寶話：佢一力耳根就永為道種啊！你只要聽一次經，就算你冇機會再聽第二次嘅啦。例如法師講經唔係一晚噶嘛，梗係一部經起碼講好多日嘅，就心經啊，咁簡單都要講十日八日啦。嗱，八大人國經咁簡單咧，如果詳細嚟講，認真依正規矩嚟講咧，亦都要講十日八日嘅。但係你冇咁多時間，你只係聽咗一日，即係聽咗一堂，以後就冇機會再聽啦。你個公事或者有咩急事咧，你要去做，你唔可以再聽第二次，即係冇時間，唔係話你唔想聽。嗱，雖然你以後冇機會聽，你只係聽咗呢一次。我哋一力耳根就永為道種啊！即只要經過呢個耳根，聽咗呢一次，永遠都係為你修道正道嘅根本。咁先話你以後生生世世，唔論你做乜嘢都好啦，你墮落三途又好，做呢個人天修來又好，總之六道輪轉啊，即係轉得幾多生幾多世都好啦，你總有一日。咁個輪到咧，所謂排班咁排啦，輪到你曾經從前啊幾多生幾多世聽過一次佛法，呢個佛法嘅種子咧就得以現前，你有機會 再亲近佛、亲近善知识、文化修行，亦都有机会啊，成呢个出世嘅圣果，了脱呢个三界嘅分别生死烦恼。所以文化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嘅。嗱咁啊，从前咧有一个有只牛，咁一只牛咧，佢就耕田噶啦嘛。咁啊，等到佢做完田工啦，或者嗰个长牛嗰个洗牛嘅人咧，都要食晏昼，咁啊放个自己吔草啦。咁个长牛仔都食晏昼噶嘛，咁啊放咗个食草咧，咁就自由啦，又唔绑住佢啦。咁啊佢到食草咬下咬下食草，就行到一间寺庙。嗰间寺庙咧，咁我哋只有规矩嘅，就规矩嘅就撞经楼，可以讲旧时嘅大丛林咧，家都有嘅。一面有个藏经楼，藏经楼即系藏嗰啲藏经嘅，或者皇帝赐嘅，或者系其他人送嚟嘅，或者你请嘅藏经楼，好多藏经嘅藏经楼啊！嗱，我哋嗰啲沙漠嘅人咧，即系好有机会咧，唔使话咩闭关唔闭关，有机会住喺藏经楼啊，睇下藏经咧，你都系可以增加智慧嘅。嗱，我哋印光大师啊，佢喺我哋普陀山。法语之闭关多年，冇人识佢噶。后来佢有机会写篇文章，去上海登。咁啊，佢哋都似一睇啊，呢个真系大善知识啊！因日请佢出山，主持呢个苏州木族灵岩山，就成为咗近代啦净土宗嘅祖师。咁啊，可见呢个藏经楼咧，当时成就好多嗰啲法师嘅。咁佢咧，我哋规矩啊，每一年六月初六。就嚟晒藏经天日期嘅，咁啊嗰日如果唔落雨唔阴天嘅，系太阳普照嘅咧，就出波啦！整个佛寺嗰啲人总动员，大家咧摆好啲台，将嗰啲藏经一行一行，一行咧就系话每一行里边咧可能有十部经，有个一咁啊，将佢咧通通箍住嘅有个身啊，箍住一行，咁啊将佢攞出嚟咧摆喺台嗰度。冚唪打一列晒，希望佢唔好生虫。呢个亦都系丛林咧，当年嘅规矩嚟嘅，个个都要出波都要去做呢件事嘅。咁呢只牛咧，佢就去到个寺庙啊，咁啱睇佢晒藏经，佢哋一行一行咁咧，就循例咁啊问下，问下咁当初呢个藏经楼呢个香灯师傅啊，佢冇发觉，就冇理佢。后来一发觉，哇！得点嗰啲牛流水撞经嗰度得点咧，好大问题噶喎！咁就马上咧就赶佢走，赶佢走啦。咁啊，当然呢件事啦，算数啦。咁啊，晒完撞经收翻撞经楼啦吓。嗰只牛咧，咪跟住佢就死咗啦。即系牛生嘅已尽，佢就第世咧做咗个人，就生在呢个名官即系名即系名人之家。父老豆做官嘅，咁佢都好聪明，冇几多岁啫，佢就中举人，跟住入京考试中状元，中状元咧佢就下放做官嘅啦，咁啊状元进士有啲下放做官噶喎，啱啱派做官咧就派到佢啊，佢当年问嗰啲藏经嗰个地方嗰一间寺庙，喺嗰个地方咧做官。嗱，咁啊新官上任啊，咁啊拜访下啲民间啦，亦都系拜访下呢间佛寺。咁啊呢个佛寺嘅主持人咧，咁啊招呼佢食斋啊，食完斋就参带佢到处参观啦，去个藏经楼。藏经楼咧，咁啊呢位大官咧，佢就好奇，系读书人嚟噶嘛，中状元唔系简单噶喎。应该对我哋中国呢个文化文学啊，系有相当嘅修养，先至可以咧有咁嘅机会中到状元嘅。佢睇佢走入咁多藏经，究竟呢一年嘅咧，就打嚟睇下。好似一睇咧就明白喎，一睇佢就了解。咁啊，继续咧揾第二行就睇，有啲睇得就好明白，有啲睇得就完全唔懂啊。最好识佢呢个字，呢个经文。但是怎样解释法呢，他完全不懂，但有些就很明白，还厉害过那些讲经法师，讲经法师要学都要读书的学，但他都不用学，一看就懂， 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啲一睇睇就睇就谂都谂唔通，为什么呢啲人一睇就明白呢？他正在好似怀疑。我大和尚就讲啦，佢话施主，你想唔想知道啊？呢个问题咧，即系呢一部分经边一睇，你即系亦都你一生人都未睇过佛经嘅，未曾接触过佛教嘅，点解呢一部分你一睇，真系懂都唔懂？咁呢个到呢一部分，你就完全唔懂咧？咁啊，呢个大官佢话我唔知啦，呢个和尚就讲过啦。如果你愿意我讲嘅，我就话俾你听，你唔好发脾气，唔好嬲，唔好生气啊！佢如果你唔中意听嘅咧，我就唔讲。如果你要我讲咧，你一定要唔好嬲，唔好生气啊！咁呢个大官一做官就肯定度量嘅，佢话唔怕大和尚，即管照直讲啦。个大和尚就讲下讲，你知你系边个来？嗰啲前身就系一只牛，就呢个左近嗰啲田咧，啲耕田。今日晏昼啊，食晏昼个主人咧食晏昼，抢牛仔食晏昼，咁就放你自由去食草。你入到嚟，我哋呢个字都啱都系晒藏经，你睇行行一闻，闻咧嗰啲口水嚟流，嗰、那个金灯师傅睇到咧就马上赶你走，即系等于咁多行藏经里边咧，你系闻得一半，仲有一半咧，你都其实闻得到嘅，佢哋闻嗰个一半啊。你總之你就見到呢個法源，所以你家一睇咪就明白咯。咁佢未曾聞到個一半，已經俾佢香金師傅咧，即係你啲口水整埋曬嗰啲狀況好罪過，所以就趕咗你走咧。之後嗰一半你就聞唔到啦，聞到啦，你即係冇同佢結到呢個法源，你未曾種到呢個善根，所以其他嗰啲咧你又睇唔到，所以意思咪就咁咯。咁呢個大官你亦都唔怪我，原來咁嘅。嗱，我從呢個故事就明白到，佛法我哋要睇，佛法我哋要研究，佛法我哋要修學。任何一宗佛法，分成大乘、小乘，所謂禅宗啊、淨土宗啊、密宗啊、律宗啊，任何一宗一樣一種嘅佛所講嘅道理，都係咧可以能夠令我哋咧了生脱死、無分大小彼此嘅。都是佛說的，所以說佛說一切法是以治眾生一切心，眾生九無一切心，諸佛都圓滿一切法。佛說法就是對付我們這個貪嗔痴煩惱這些種種的妄想心才是說法。那麼如果我們眾生沒有這個貪嗔痴煩惱種種的妄想心呢，佛也都不用說法。那麼可見這個佛法呢是很寶貴的，有機會聽聞佛法，有機會聽經聞法，你可以拋開一切，你可以做，就算話唔你中六合彩啦，你都唔使做，你都唔使去領獎啊！因為六合彩，你係一生嚟享用，就算你中咗頭獎有幾千萬，你今世仲要硬硬腳啦，唔使做嘢都可以食過洗都仲有錢剩噶啦。雖然係咁啫喎，但你來世呢？是未必一定有咁好的，因為一般嚟講，大體上雖然唔係話絕對，不過對多數有錢人肯定做罪業。就算你唔做邊有壞事咧，每日飲食殺生害命，你有錢收入好，就係多食幾片，就是、多殺幾個生命。但你多殺呢個生命，就呢個業障就結咗呢個緣，就勾咗上去噶啦。咁啊，將來咧，説不定咧，你亦都代做一畜生啊，要做呢個人。所以《靈經》第四篇講啊，佢話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啊。羊俾人食咗，第世做個人；食羊人變咗做羊，變咗你食我，我食你，生生世世咧，無有停止呢個生死。咁所以咧，如果你聽經聞法，咁就唔同啦。你聽咗經聞咗法，你個耳根裏邊。因着耳根永为道种啊，从今以后咧都唔会断嘅。等到你啲业障受完啦，你都果报受完啦，啊，所以排班咁啊，轮到你嗰个百姓，等到你啲闻佛法嘅善根种子起现行，咁啊，因此咧，你就有机会再亲近啲善知识，听经闻法，修行成道，正出世解脱。 完全咧由你当初唔知几多心几多世次正道听过一次佛法，先有今生咧修道正道个种子。咁既然你生生世世啊，先有咁嘅机会，咁好个种子，咁好个果，就俾之咧，你真系做个六合彩几千万，有啲一世仲做到满身嘅罪业，将来下下一世咧，唔知点样堕落。所以听经文翻呢个好处咧，系真系讲唔尽嗰啲功德啊！呢就所以呢声闻咧，就系、是、耳闻音声，就是、令一切闻。就佛嘅当时就系闻佛说法，佛音声说法，众生咧亦都系咧用呢个耳根咧去听佛说法。嗱，咁如果佛唔在世啦，我哋从古到今好多历代嘅高僧大德。佢講經說法，佢就係呢個便利。我哋古時啲大德講經咧，多數都係啊，真係自己開悟有便利，從啲自身嚟講出嚟嘅。咁啊，今時今日末法時期，真正能夠開悟，從自己嘅心地流出嘅咧，當然就唔多啦。嗱，咁啊唔多，咁啊點咧？我哋就睇呢個古來大德嘅嗰啲著作。要睇嗰啲文言文，就唔好睇嗰啲的啊啲啊嗰啲知乎者啊嗰啲咁樣啦。嗰啲個白話文咧，就已經咧個意思咧淡咗好多噶啦。所以我一個譬如，好似乜咧？我哋今日無論邊個法師都説講經，依古德嗰啲著數去化解，就好似啊一詞更言。嗱咁一詞更言啊，除非就好閒。如果普普通通三幾個菜咧，呢一匙羹鹽，我哋飲湯嗰啲匙羹啊，呢一匙羹鹽可以夠用噶啦。多就唔敢講，總之三幾個菜啦，呢一匙羹鹽就非常好味道嘅放咗落去。嗱，咁如果你係睇近來嗰啲白話嘅經典咧，都一睇你就懂啦，都冇得發揮，冇得解噶啦，好似呢只招就讀都讀唔得噶啦，就好似乜咧？就好似啊，你用嗰啲菜汁，嗱咁啊菜食完啦，梗有啲菜汁噶嘛，嗰啲菜汁咧，你就蒸嚟再當味道咁樣用，通唔通咧？通又冇咗味道啦，已經啦。所以就變咗咧，如果你睇嗰啲白話文嘅著述，滴滴滴滴嗰啲啲招者呀嗰啲咧，就變咗咧，你就冇得發揮，就死板板去照佢讀就得噶啦。咁因此我哋學經嘅人咧。佛在世嘅时候就佛讲经，佛喺世嘅时候普能大德都系开宗而讲经嘅。今日虽然未开悟啊，我哋都系凡夫众生，都系学翻嚟嘅。咁我哋点样学咧？你睇嗰啲古德啊，嗰啲著述，古德著述咧，佢一句话可以咧，真系讲几个钟头你都讲唔掂啊！所以我哋智者大师讲妙法人一个妙字啊，讲咗九十日。你話幾多道理啊？一個妙字啊，就妙法呢個妙字啊，佢就講咗九十日。你話幾多個道理？幾豐富嘅道理咧？所以我哋都學經咧，你一定要學嗰啲古老嘅文化。有一個譬如，好似乜咧？就好似我食嗰啲金草腩啊。雖然嗰啲腩咧已經係食咗啦，腩肉啦，但嗰粒雲咧。如果佢醃得夠味，嗰啲甘草醃得夠味嘅咧，嗰粒核你唔好掉咗佢啊！你慢慢揀下揀下，嗰粒核都好好味道噶。就説明我哋依呢個文言文，所謂古德嘅著述嚟到嘅研究學習，咁一句經文佢有好多嘅意思，你明白咗佢所講嘅道理咧，你就可以滔滔不絕啊，好似流水咁樣講出來。如果你讀嗰啲白話文嘅咧，個注釋咧就一睇你就明一句話，變咗你就冇得發揮，而且仲照佢咁樣讀咧就死板板，亦都咧冇乜好道理發揮啦。所以我哋讀呢個古文嘅文言文咧，就好似入咗籃一樣，唔單係表面你明白，你要慢慢去就得埋得埋得埋啦。總之咧，越得就越有味道。我哋研究呢個文言文嘅注釋，啲大德嘅注釋咧，你哋越研究就越多了解。你第一次研究已經有多少明白？ 你再從頭就再嚟研究，你每多一次研究就多一次的發掘出嚟。咁所以叫做以聲聞身咧，就現呢個同類身啦。同類身咧，道呢個聲聞人，就以為説法啦，就為佢説呢個四諦法啦。就所講啦，知火斷就就無滅修道，説呢個四諦法，令佢咧係得到解脱。即係了斷咗呢個三大嘅分段生死，正到出世聲聞就係小乘嘅阿羅漢，所證係呢個真空嘅大理入呢個真空嘅涅槃，我令其得到解脱。佢若諸眾生肉心明悟，就不犯肉塵，肉身清淨。嗱，咁呢一段經文一路住到下邊啦，好長嘅。至到下面都有，下面好似呢個好長一段經文啊，有成頁咁多嘅。咁呢段經文咧，從呢個科判嚟講啊，佢哋現呢個六凡身、六凡法界。六凡咧就係地獄、惡鬼、畜生、人天、阿修羅。呢個六道都係凡夫，地獄、鬼、畜生就係只三惡道。人天阿修羅佢哋三善道，即係呢六條路咧，有三條咧係康莊平坦路，係有三條咧就崎嶇嘅山路，好容易都跌得交嘅。咁加上咧，因為佢哋真係未得出世解脱，所以佢哋六凡六種咧都係凡夫嘅境界。不過三善道就比較好啲，冇咁痛苦。三惡道咧。真係痛苦，冇半點個快樂噶啦。所以個六凡法界嘅法界咧，即係六凡之中各有各界限，人有人嘅界限，畜生有畜生嘅界限，係唔可以撈亂嘅。你人就係人，畜生就係畜生，唔可以撈亂，將人當畜生，畜生當人，各有各界限，即係分疆劃界，唔可以撈亂。咁就佢就法界。六凡法即係六道眾生啦，但咁向下呢一段咧，好長嘅經文咧，有成二五多啊，咁啊都係以呢個六凡法界道眾生。嗱，咁六道之中咧，根據經文有其他嘅五道，所以人天阿修羅、鬼畜生就冇呢個地獄境界嘅。咁既然啊下邊經文冇咗呢個地獄眾生嘅境界。所以觀音菩薩就冇現呢個地獄身，有呢個地獄裏邊做眾生，亦即是講雖然標題叫做六凡法界，認真嚟講咧，即係觀音菩薩現呢個五道之身，除咗呢個地獄道，聽話呢段經文咧，五道都有噶啦。嗱咁架第一段咧就屬於啊現呢個所謂好似梵王身，現梵王身係啦，佢若知眾生。有類人，嗱呢一類眾生咧，佢應該在呢個人道開始修行嘅。呢一類眾生，人道呢個眾生，佢話肉心就明悟，肉心咧即係人肉嘅心，明悟咧就係佢知道呢個人肉種種嘅過患。人肉係生死根本，人肉係一切罪惡嘅根源。人肉啊，是一日痛苦嘅所依據，佢就了解到咧，呢個肉界呢個人肉啊，男女關係咧，係種種痛苦根源，所以佢咧就想呢個心就明悟啦，明就係一種智慧，就係悟到呢個人肉咧係一種嘅過啊，個肉心明悟就不犯肉塵。佢既然啊知道呢個人肉心。是一種過患，我哋要明白佢嗰種個過患，嗰種個錯處，嗰種個罪過，咁我哋咧就不犯肉塵啦，就唔會咧係觸犯呢個淫欲嗰種個塵境。嗱，塵就可以染污我哋一切物，好似一張台，如果呢兩個禮拜都唔抹下佢咧，嗰張台就有張灰塵喺度噶啦。咁即係話你如果用手去寫字咧。嗰啲灰塵就寫出一個字俾你睇嘅，塵就能夠染污一切物，就表示啦我哋呢個淫欲心啊，我哋染污 我哋自己呢个心中嘅自性嘅清净智慧，咁就好似啲尘啊，能够染污一切嘅物件一样。所以呢个欲咧，就用呢个尘嚟到譬喻啦。佢话现在话不但欲尘，即系话咧佢想个心咧有智慧，佢就明白到呢个淫欲嗰种嘅罪过，淫欲嗰种嘅痛苦，淫欲嗰种嘅后患。因此咧，佢就怕怕地啦，佢就不犯欲尘，对呢个淫欲嗰啲嘅尘污咧，就唔敢再染啦，唔敢再做啦。咁佢就修呢一层咧，佢就修呢个所谓因厌禅啊。因就系因我欣赏、希望，深到呢个清净嘅梵天；嚟厌咧，就系厌恶呢个六界嘅淫欲嘅操作，所以佢所修嘅咧。叫做是因厌行，他们肉身就清净，肉想呢他自己这个身体呢清清净净。怎样清净法呢？就是肉界既然是操作，就想生到这个梵天，梵天就这个清净，对肉身就清净。我这几时就以梵王，真的梵王呢就是色界天上面一个梵天嚟噶，那梵就以清净为佢嘅意思，嗱咁清净嘅反面咪就系淫欲嘅操作咯。咁家俾要话明，欲心明就不犯欲尘，欲都想欲身清净，因此佢修呢个因缘行善，因此先至得到啦吓，断除。这个三界各种的淫欲，而生到这个清净的梵天。所以四十章经里面讲啦，但我欲断者，如四支断就不何为欲啦。我哋有咗呢个淫欲，呢个后患就无穷。好似我哋有两手两脚就可以做一切事，佢所做的都系淫欲嘅事。嗱，咁如果我哋冇咗两手两脚断咗咧？这个欲事就做不到了。就譬如这个人呢，他想收这个真言前来了这个欲界那种的操作，而生到这个清净的梵天。所以说可以给钱验这个梵夫身，即是梵王身，而为说法令他说的呢都好像四无量心啊。但他四无量心就是起慈悲喜舍，咁啊收呢个慈悲喜舍嘅四无量心咧，就可以断除我哋呢个世间欲界呢个粗俗嘅淫欲，生到呢个清净嘅梵天，就令其成就，令佢得到咧生到呢个梵天嚟两个。佢若诸众生，你欲为天主，统领诸天。但我于彼前就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呢一段咧就观音菩萨以呢个帝释身，佢若诸众生，呢、这个众生都系指呢个人道啦。佢呢个人道咧，当然佢都跟住有比啲上面劣啲咁多啦。佢即系希望咧喺呢个三十三天。做呢个帝释天主，所以呢个众生指嘅人类嘅众生，佢欲为天主啊，欲想做呢个三十三天帝释天嘅天主，就是、统领诸天啊。嗱，咁啊，欲界个天顶咧就系三十三天，呢、这个天主就叫做帝释，即系弥陀经上嘅释提原因。嗱，咁佢又想欲界最高嘅天顶嚟嘅。咁下边有人间，有四天王天，等于话人间啊，经过四天王天，虽然生嘅腰，一路至到三十三天以外，就一切嘅诸天啊，都佢归喺佢管辖，佢有呢个权力管辖，佢三十三天以下一切嘅诸天或统领诸天，就我啲俾前言帝释身，帝释身咧。帝释身，帝即系呢个三十三天嘅天主，帝释身 咧二位书班为佢说呢个咧系上品十全法。嗱，呢个帝释咧作呢个三十三篇嘅篇主啊，就因为佢咧宿生曾经咧有一世，加持佛出世入面之后咧，佢个佛像啊，曾经咧嗰啲金就甩咗。他咧同埋另外一個人，呢、這個最初發生嘅人，共同完成咗高佛金嗰種嘅前身，因此咧好多生好多世，你啲三道三道呢個特色天，特色天咧有當日七個四年啊嘛，每一年就有八天，同埋中間呢個天主咧加埋有呢個善天成。咁啊，四百三十二加中間呢個天主，咁啊三十三天啦，咁啊叫做咧係第四天，三十三天就為佢説呢個上品十字種種嘅法，令佢得到成就，從呢個人道起行，得到升上呢個第四天。佢若知眾生，佢肉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比田便自在之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嗱，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观音菩萨现呢个自在天身，度呢个自在天身，佢若诸众生。嗱，呢个众生咧，咁啊，亦都系一般咧，所谓众生凡夫系人里边咧修成，希望咧有朝一日。得到呢個自在天身嘅境界，個肉之眾生，誒肉身自在，肉想佢呢個身體啊，好自在咁樣，即係好如意，做乜事咁如意啊？佢哋遊行十方，嗱呢個十方咧，從廣大嚟講，盡空遍界都係虛空，都係十方。嗱，我哋如果簡單嚟講，佢呢個自在天咧。你所飛行十方咧，就包括呢個六天同埋呢個四大部洲，佢所到嘅地方就係咁大啦。所以雖然都係咁啊，都叫做遊十方，但遊十方就唔係話盡空遍界法界呢個十方，就係單指到六天同埋呢個四天王天所到嘅，咁佢哋遊行十方。但我啲比前連自在天身，我觀音菩薩啊！既然呢個咁嘅眾生，佢想得到呢個自在天身嘅，所以我就喺佢面前咧，就為佢説法。而呢個自在天身即係同類身啦，為佢説法所講嘅都係上品十時，或者修呢個未到地定，令其成就，令佢得到成就呢、這個自在天身。佢若知眾生，你肉身自在。飞行虚空，我啲比田便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嗱，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连呢个色界嘅天人，即系色界嘅究竟天，亦即是咧色界嘅顶上呢、這个摩斯首罗天。嗱，摩斯罗天咧，从佛经嚟讲咧，就系个大魔王嚟嘅。同埋專門破壞佛法嘅，佢個樣咧好特別，佢有三隻眼，有八隻手臂，騎白牛，執住一個白嘅塵忽，屬於呢個色界天頂啊！呢、這個摩斯所羅天嗰、那個人嗰個樣係屬於呢個大魔王嚟嘅，專門破壞佛法嘅，破壞呢個修道人嘅。嗱咁家下咧有一類人，佢哋有一類眾生，佢就想啦嚇，就個身咧係自在如意飛行呢個十方，就包括六天同四禅天四大部洲。佢話：佢我啲咩情現在天身同你身自為説法啦，説呢個上品十善。或者同呢個未到地定，我哋修呢啲咁嘅行啊，修呢啲咁嘅慣咧，十時未到地定咧，就可以升到 这个色界天顶，做这个自在天，他若知众生肉身自在飞行，飞行虚空，我的比现但在天生自为说法，令其成就。咁书一段经文呢，用咗我条眼咧，唔系做对唔住啊，又睇到隔篱嗰一行啦。好似呢一段就讲过啦，若诸众生爱恐鬼神，斗乎国土，我于彼前以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就令其成就。此一段呢，就系以呢个天大将军身，佢若诸众生，呢个众生就包括人道同埋呢个天龙八部。呢个众生啊，就系一有一类嘅人，同埋有一类嘅天龙八部啦吓。咁个众生，佢就爱统嘅鬼神，爱就即系中意啊，佢中意系统领嗰啲鬼神。嗱，呢个鬼同神咧有啲唔同嘅喎。一般讲到二，我就见到鬼神啦。其实呢两个字咧有啲分别嘅。乜嘢叫做鬼咧？冇福嗰啲就叫做鬼，有福嗰啲就叫神。嗱，好似乜咧？好似我哋人世间咩天后庙啊，啊咩文武庙啊，或者系啊嗰啲北帝庙啊，嗰啲都系有福嘅神。点样有福咧？佢哋呢啲神有庙嘅，有人家供奉佢嘅，每人咧唔知几多人去拜祭，去烧香，乃至到在家人咧，成只猪啊、鸡啊、鸭啊咁入去，日日都供奉佢，俾佢享用。所以那些神呢就比较有福啲，鬼呢就冇咁多福啦，都话唔系魔鬼魔鬼啊嘛。但是普通嗰啲鬼唔系单系魔鬼呢，都系冇咁好福报噶。因此个鬼神嘅分别就系在于呢个有福同埋冇福，冇福嘅就系鬼，有福嘅就好似嗰啲头先讲嘅咩天后宫啊之类，每日都有好多人呢上香添油。或者啦嚇，俾佢種種嘅齋嘅或者分嘅飲食嚟到供養佢，又佢俾大個福咧，所以咁就做為神。佢愛統鬼神啊，咁呢一類嘅眾生咧，佢就喜歡啊，係統領嗰啲鬼神，就救扶國土，即係咧係救助保護佢下下所有嘅國土。咁令到呢個佢管轄嘅行下裏邊嗰啲國土咧，嗰啲人啊，或者平安啊，或者冇呢個天災人禍啊，冇呢個種種嘅災難啊，咁就保護呢個國土啦。咁如果呢個國土又有天災人禍，又有種種嘅災難啊，又有瘟疫啊，咁呢個國土就唔得安寧嘅喎。家下咧有呢啲咁樣嘅咁樣嘅。大自在天身同埋佢啲部下，佢管治嗰啲鬼神，等佢唔好作坏，唔好咧危害呢个人间，所以就救护呢个国土啦。可以咧系帮助保护呢个国土，冇呢个灾疫，冇呢个种种嘅灾难，保护国土。啊，我啲比前现天大将军身，就而为说法。天地周光身咧，就佢所希望得到嘅，观音菩萨亦都系以呢个天地周光身，以呢个同类身嚟到说法。嗱，呢个说法中啊，离开呢个五界十善嗰啲凡啦。嗱，凡啊，我哋想生天两福，得翻嘅人咧，所谓五界十善咧，系最基本嘅。唔是五界，就肯定系唔得呢个人生。所以佛教啦吓，好注重呢个五界。三归着住呢个五戒，就希望大家每一个人能唔能够成佛，呢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即系起码就算你唔成得佛，连出世嘅选择安乐，你都证唔到。 但是起码保住这个人生就不要堕落，已经是不容易的了。所以你想保存你这个人生而不堕的话呢，你就最紧要就前这个五戒，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不要饮酒。所以我常常呢讲这个五戒，就引这个永明延寿禅师人所讲这个五戒的好处。我们不杀生，你有这个慈悲心啊；我们不偷盗，你有这个福德种子。因为你不偷盗，仲要随份随地布施结缘，你咪收到好多福咯。我哋如果唔奸淫，有呢个清净嘅种子；我哋如果唔打妄语，就有呢个直心嘅种子啊。所谓直心是道场，有咗呢个直心咧，就为呢个万道之场，能够了生脱死。如果我哋唔饮酒咧，就有呢个智慧嘅种子。咁呢五种种子啊，包括慈悲种子、福德种子、清净种子、直心种子、智慧种子，呢五个种子咧，无论边一种，都会令你咧保持呢个人生系永明延寿禅师讲嘅。所以我哋如果能够真系好啲持五戒啊，的而且确系可以保住呢个人生。嗱，我哋有呢个人生，先至可以修行成佛。冇咗呢个人生咧，就唔可以修行成佛。因为自古以来、历劫以来，凡系十方世界成佛嘅，都系喺呢个人道里边修行而成，冇喺呢个畜生度修行而成嘅。所以呢个人道呢个人生咧，系我哋一般学佛嘅人啊，系最主要嘅修持呢个五戒。有了这个人生，你才可以再进一步修其他法门。如果人生都保不住了，你还怎么修行啊？例如做畜生，你说那些猫啊狗啊，除了找东西吃就是瞓觉，就算你帮他讲经啊，他都不听听。不过最终他就有做了这个种子。那么既然他连听经都不知道你讲什么，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咁啊，佢就點樣可以脱離呢個畜生身咧？唔係咁容易啊！所以我哋話咧，有轉變係有因果，我哋要相信啊！我哋現在做人，唔保我哋生生世世都係做人，咁亦都唔固定。由於做人做得好，可能咧下一生咧就上升天堂佛國，因此就我哋有得變嘅，係因果萬法為心啊！你的心向道，你的人格就超升了。如果你的心不向道，不守这个五戒，你的人格就堕落了。所以我都常常说，我讲经呢没什么好的心的道理跟大家讲。最重要呢，持有五戒，念下佛，食下素，已经这个人很难得了，已经不简单了，已经了。那么将来你能够保住这个人生，念佛念得好，可以生西方的世界，横超三界，大圆往生，是很难得，亦都不很容易的了。所以这个五戒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这几年见天台将军移为说法，令其得以成就，我用众生外土鬼神救护国土，他给他现天台将军身移为说法，令其成就，那就说这个五戒十善，令他得到成就。他若诸众生外统鬼神保护众生，我之比其以四天王身，就以为说法，就令其成就。这段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现这个四天王身。那么四天王呢，就在这个我们须弥山这个山腰啊，有个四天王天，即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一个天王，亦都得管辖八部鬼神中啦。每一个天王就管辖两部鬼王。嗱，东方就佢就持国天王，佢就居在呢个黄金岛，佢所统领咧就是乾闼婆同埋呢个富丹罗呢两类嘅鬼神。 南方呢就叫做真掌天王，他就居住这个琉璃岛，他所统领的呢就是柯盘查和这个辟礼多这两类的鬼神。西方呢就叫做多闻天王，西方广目、啊、西方叫做广目天王。广目天王呢他所住的地方啊，所住的地方呢就属于这个岛，住到这个琉璃岛，住到白银琉璃岛。他统领的就是皮姐姐和这个毒龙两个鬼众，北方就叫做多闻天王，他就住在这个水晶岛，就是统领这个夜叉和这个罗刹鬼。那么我青莲山腰这个四天王天啊，四大天王就是东方慈和、南方增长、西方广目、北方多闻。那这四个天王啊，我们在丛林里面呢，大家如果去过参观那些大的殿，好像我们广东南华寺啊、云门寺啊、鼎湖山啊、庆文寺啊都有的了。因为丛林的构造啊，大体上都是一样，都没什么分别的了。头三个即是第一个三个就是天王殿，大体上都这样的了。天王殿呢，咁如果面前那个佛龛啊向着我院门口的就弥勒菩萨，欢喜擘大个嘴，即是以这个欢喜的心情欢迎你们来，所以皆大欢喜。那咁啊，弥勒菩萨的背后呢，即是一板之隔啊，就是供养韦陀菩萨，他就永远都对住佛殿，因为天王殿第二座上去呢，就是大雄宝殿噶啦。咁呢个韦陀菩萨呢，就永世都对住大雄宝殿，对住佛殿。点解呢？相信我都讲过，又可以再讲嘅嘢，又唔系次次有人可以有人听，咁有啲唔同嘅。因为韦陀菩萨佢护法神嚟噶嘛，佢系保护佛法嘅。不可以给人家破坏佛法，破坏这个修行人，所以这个修行人呢都有这个韦陀菩萨护法扶持的。你只有道心，你好好修行，不会难为你，绝对不会饿死你的。好像我们中国抗战八年，中国死了多人，打死的病死都很多，饿死的，没得吃的，饿死的。但你从来被人听到有饿死出街，就是韦陀菩萨护法。最多是生活苦的艰难点嘅啫，因为时势不好，大家都冇得食。我哋当然亦都冇好嘢食啦，但最起码俗语话，佢就豆腐青菜，我哋有得食嘅。就韦陀菩萨得扶持，唔会俾嗰啲外道，俾嗰啲天魔鬼神破坏呢个修行人。破坏这个佛教道场。但世界上啊，都是相对的，有意志就肯定有破坏，有这样的道场有人破坏的，韦陀菩萨就看不过眼的，甚至这个降魔宝柱甚至吹灰不眼人要打人的。佛陀就跟他说，你不要误我，他说我看不惯那些人破坏佛法，破坏三宝，破坏这个修行人，我要扶持他们的嘛，所以我们怎可以给他们的嘛。你不要这样，个世界上的众生呢都是这样的，什么他们业障众生啫，所以这样就是他们众生。如果你看不惯，你不用看他，那众生我看不惯，他就永远对着我，他就发了最迟的一个相好，如果三十以上八十都好，身的黄金色是最庄严，他们永远望住我了，都是慈悲庄严、法相庄严，你就必须亲人生生气啊！你真知咪就真系永远对住头唔好面嘅。嗱，咁啊，两边嗰埲墙边咧就有四大天王啦，每边就两尊，所谓东方慈国、南方增长、西方嗰个北方多闻四大天王啦，都系属于咧系扶持能发嘅。嗱，嗰个位同菩萨咧。我哋叫做上祖典啊，连呢个三洲感应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咁点解佢护三洲话同四大部洲咧？ 为什么只有州去不赴呢？就是这个北区六州，东南西这三州，即是东胜神州、南禅部州、西牛河州这三州呢，他都负责。为什么？因为有佛法，既有佛法，他又要负责的负责保护，不准人破坏。但是这个北区六州呢，就没有佛法的。为什么？福报太好了，太好福报，那些人呢不信佛的。所以佛他虽然生上这个王宫，他是王太子，是继承王位的第一个人，他都舍弃这个王位而出家，亦都以这个人道之人修成佛，才能好度众生，才能好与众生呢多结法缘，道尽一切的众生。但是北方那些众北区同乡的众生呢，他福报太好了，他未必信佛，亦都冇佛法，所以佛陀菩萨呢就唔需要住住嗰度啦。因此我哋就讲咧，三洲感应护法喺度，尊天菩萨就唔使话点咧，四洲感应啦。可以讲冇人连四洲感应嘅，处处家家嘅佛堂、大细道场，都系都上面咧，足位陀都系三洲感应，冇连四洲感应。原因咧就系在此啦。咁家下先话你就可以众生啊。他就外统世界，他不单去啲鬼神咁简单噶啦，佢外统呢个世界就保护众生。嗱，佢呢个世界咧就唔系几大嘅，就只系呢个四大部洲。头先我所讲嘅东胜神州、南禅部洲、西牟河洲、就北区六洲，咁四个洲咧就韦陀菩萨咧系所。这个保护的所管辖的地方，因此呢就这个四大部洲啊，就是属于刚才所讲的了。那么有一类众生呢，他爱统这个世界，保护四大部洲那些众生，令到四大部洲那些众生呢没有这个天灾人祸啊，尽量的避免，除非众生这个共业所感。我们的业障呢就有共业，就有必业的喎。那必就是个别，你头痛，我只是脚痛，就不是咁嘅个别啦，不同啦。啊，咁就但有呢个共业，共业呢好似有啲咩天灾人祸啊，有啲又冇嘅喎。嗱，我呢次我有一个朋友，佢好好彩，呢次咪印尼大地震，个海啸咪死咗好多几十万人。咁我呢個朋友全家咧就度假嘅喎，本來佢就想咧去印尼度假嘅，點知佢有個女，當然啦，老豆老母好寵愛佢噶啦，所以佢話言聽計從嘅。個女話：爹哋啊，我唔中意去嗰度，我中意個夏威夷先生教佢哋讀書啦，話就個夏威夷島咧好風景啊。夏威夷呢個位置知啊，呢個海灘大家去過都知道，因為我係住咗幾廿年，我知道啲環境。呢個海邊啊，呢個位置知係夏威夷嘅最旺嘅旅遊區，嗰啲沙灘好靚嘅，游水啊，全部一流游水啊。咁啊，所有嗰啲 hotel 咧，嗰啲有名嘅五星嗰個 hotel 咧，都係講呢個位置知海邊嘅建築。咁佢聽緊老師教呢個地方咁好啊，你選得咁靚嘅地方游水咁好咧？佢就扭計，如果我唔跟住去呢個印尼嗰度，你要去咧，你帶我去咧，去夏威夷。咁老豆就錫呢個女咧，佢聽話咧，真係全家幾口就去咗夏威夷度假，咁就跳過咗呢一場大災難。嗱，咁呢場大災難咁就共業咯，唔係死一個人啊，死咗幾十萬人啊。咁呢幾十萬人咧，咪共同呢一種業，加上受呢種咁嘅報。就是共同一齊咧，都係同時咧，唔分前後，冇幾遠，冇幾耐，就通通都係俾呢個海嘯、地震，係咁樣殃禍到死咗啦。咁但係佢呢一家人咧，佢因為個女扭計，唔去印尼，唔去泰國，佢話去過泰國啦。咁家聽見話夏威夷咁好嘅咧，佢去美國夏威夷，咁佢哋有錢，佢就去得起啫，辦個手續，咁馬上就去咗，佢就逃過呢個災難。嗱，咁呢啲嘢都係事實嚟噶，我真係我個朋友嚟噶，係我好朋友嚟噶。咁所以咧，佢呢啲咁嘅佢哋必然啦，係個別嘅享受。 不是跟大家一起，你印尼大灾难就是叫做共业，这几十万死了的人是共同所做了这些这样的业，所以现在呢不用几多分钟就共同一起就死了。所以这个业命呢也都很重要，所以今天使用这一类天大将军身啊，他外统这个他的外统世界同埋保護嗰啲四大部洲嘅重心咧，令佢冇災難，令佢國泰民安。嗱，我哋之前曾經講啊，佛經上都講，好似初一十五啊，啊咁啊發關齋戒嘅日子啊，都係天點解要食素咧？初一十五同發關齋戒食素咧，即係天上嗰啲護法善神啊，落嚟我哋呢個人間咧係巡視。巡視如果邊一間？个屋嘅人系行呢个善事咧，当然佢就保护佢。如果屋嘅人大家做啲带唔好嘅事咧，咁当然咧就唔保护佢啦。所以话积善之家就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就必有余殃。庆要用殃，你就忍念心，你系善，你一定系吉庆啦。你如果是惡的呢，你一定是災殃的，這是因果不亡的道理。而因為這個初十五和這個八齋人啊，都是屬於天上的天神，或者是天神他的部屬來你的人間巡視，你是好的了，他就報告上去，或者人家都是好的，就給這個百福扶持你。如果這個惡的呢，壞的呢，做的事都是喪盡天良，危害這個人間的，當然他的負責事情就未必要保護你了。你要好的是暫時好，不會說永遠好，那些好的過了呢，你的災難就到了。所以他保護國土呢，就保護這個四大部洲。所以我的幾次就驗這個四天王身，所謂驗這個同類身，四天王，四天就是住在这个衰微山腰，四天王就是你所说的衰微山腰的四天王，点有四个国，即是东南西北所说的东方是增长，南东方叫做持国，东方的持国，南方的增长，西方叫做广博，包括多闻四天王，而这个四天王身呢跟他同类，那么大家都是同类身了，就好同佢溝通唔落啦，就為佢説法。所説嘅咧都係離開三歸五戒十善呢啲咁樣嘅微妙法，就令其成就，令佢得以成就咧。所謂呢個四天王身，我講到呢處咧，哎，今日夠鐘啦。因為我的眼睛不是挺好的，真的有一次看到大陸的一行眼，我又沒有戴眼鏡，戴眼鏡論盡，所以有關以後由天眾生愛心愛主天公現這個四天王國派子身呢，那個聽晚一同大家講了，我的頭痕願念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心極樂波， 同心極樂波，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好啦，咁燒到乜咁啊？